是我的小水果。筷子兄弟 ，start。 出来吧，葡萄。 我不是监视你，我只是想研究一下兄弟情感。 想什么？睡吧。 如果兄弟偷喝了你的果汁，这段友情…… 喝点兄弟的果汁还需要理由吗？拜托。 不需要理由吗？ 需要吗？ 不需要吗？ 需要吗？ 不需要吗？ Hey, are you ready? 难过逗我笑，开心陪我闹，你是新鲜城，有你生活不无聊。 爱人跟人跑，是你让我靠，兄弟好温暖，甜甜的就像水蜜桃。 吐槽无节操，鬼混最重要，整天穿一起分不开，激情小葡萄。 红与石榴鲜果成水蜜桃，和水晶葡萄番石榴和芒果，兄弟肯定有一个。 兄弟天天有你才快活，青春没你反而可怎么过。 你是我的小水果，就算世界末日到来你还有我。 兄弟天天有你才快活，青春没你反而可怎么过。 你是我的小水果，就算世界末日到来你还有我。这世界很高，要是停不了，你是小芒果，随时为我撑腰。 不管有多烦你都不会跑，像红玉石榴翻铁心翻向苦笑。 吐槽无节操，鬼混最重要，整天穿一起分不开，激情小葡萄。 红玉石榴鲜果成水蜜桃，和水晶葡萄番石榴和芒果，兄弟肯定有一个。 兄弟天天有你才快活，青春没你反而可怎么过。 你是我的小水果，就算世界末日到来你还有我。 兄弟天天有你才快活，青春没你反而可怎么过。 你是我的小水果，就算世界末日到来你还有我。 兄弟天天有你才快活，青春没你反而可怎么过。你是我的小水果，就算世界末日到来你还有我。